好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刚刚跟大家 say hello， 可是一开场播放的却是一首再见的歌曲，你应该不会觉得怪怪的吧？刚才听到的是张震岳的《再见》，这一首歌呢是电影《男儿本色》当中的片尾曲，而且是来自于他自己的作词作曲。那听完了一首很 man 的男人唱的歌，接下来听到一位很萌的妹子唱的歌，她的名字就很萌，叫做刘丹萌。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你给我站住》，可能很多喜欢听网络歌曲的朋友会对她比较的熟悉。 刚好我手机不见了，你找我找不到，你说你就快要疯掉，你说我的心情很大跳，我还对你害羞的傻笑。糟糕，天气报错预报，我不小心感冒，你细心地把我照料，你说 在20岁的时候，2011年，参加了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的比赛。当时呢，成绩不算太好，所以也没有引起特别多人的关注。而最近呢，出了一些这个网络的单曲，而且还参加了徐良在北京的首次的个人演唱会。所以呢，她的这种甜美的、很萌的形象呢，也渐渐的被大家所熟悉起来。小军的音乐盒，接下来听到的是成龙的《壮志在我胸》，他的很多歌都很励志，所以有一次在网络上面看到一张清单，清单的名字叫做培训当中常用音乐清单，里面很多的歌都是来自于成龙的。 拍拍身上的灰尘，振作疲惫的精神，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，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，早就习惯一个人，少人关心少人问，就算无人为我抚青春，至少我还抱有一份真。拍拍身上的灰尘，

是声响，守护神秘时光，清澈的蓝色河流指引真实方向，穿越过风沙，划破了手掌，坚定着希望去闯。 赵涵的梦里花，这样的一首歌，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，都特别的适合张韶涵这样的一个干净纯粹的声音。这首歌呢，是收录在她200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《梦里花》当中。接下来是林俊杰，这是他专辑和自己对话当中的一首歌，叫做《关键词》，一起来听一下。 好好爱自己，就有人会爱你，这乐观的说辞，幸福的样子，我感觉好真实，找不到形容词。沉默在掩饰快泛滥的激情，只剩下语助词。有一种踏实，当你口中喊我名字，落叶的位置，孤注一首诗，时间在消失。我们的故事开始，这是第一次，让我见识爱情可以慷慨又自私。你是我的关键词。 这是林俊杰专辑当中的一首温柔歌曲，叫做《关键词》。而这首歌当中呢，也是邀请到了陈妍希来合作 MV 哦。据林俊杰他自己自曝说，他是红娘，因为跟他拍过 MV 的女主角呢，半年内就会结婚。比如说林依晨呐、Angelababy 呀、果然是不假哦。所以，如果想要结婚的单身女艺人，赶紧去找他吧。那接下来的这一首呢，就没有那么的温暖了。它是来自于戴佩妮《街角的祝福》，唱的是心酸的爱情故事啊。 多少个秋，多少个冬，我几乎快要被治愈好，但还是会只因为一个重复的话题就无心自扰。未曾想过我真遇见

望无际，就是来自舞蹈或少林，也许他早就生命浪迹， 好多红颜知己拥有光芒亮丽， 青书镜花成简讯，往内湖传山前又容易，说一辈子我好爱你，用不了一生功力， 爱要慢慢修炼，太心机只会让武功全废，经过时间的淬炼，经过悟透爱的真言，才知道你要的是谁， 傻女人的青春意，爱情江湖多危机，面对敌人要冷静，也有也有甜言蜜语多动听，变成暗器就致命，十面埋伏的锁定， 降龙十八掌，也别硬闯龙门客栈。 去的十面埋伏，个人觉得很有新鲜感，也很有趣味的一首歌曲啊。里面是融入了中国的古典琵琶名曲《十面埋伏》，但是呢，又有小女生的那种淘气，还有一些嘻哈在里面，所以这首作品呢，应该也是讨得很多人喜欢了。今天的压轴歌曲呢，来到的是 Beyond 的歌，歌名叫做《不再犹豫》。其实这一首歌呢，是他们 Beyond 的自传式电影《莫欺少年穷》当中的插曲之一咯。好了，不再犹豫，结束今天节目了。今天节目就这样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希望你也别再犹豫，继续锁定我们调频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。 有信心，斗志却抑止。谁人定我去或留？定我心中的宇宙，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。问对天几高，心中只比天更高。

我是女生， 因为我是男生。